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六十集。 游梦里玩家杀人也是有特效的，比如暗冥师，每杀一个人，额角的皱纹便向下蔓延一分，一直会顺着脸颊扩散到脖子。而封印师每选择体系前，白衬衣上是有暗纹的，选完攻击的体系就会全部消失，变成洁白色，因此他每杀一个人，衬衣的暗纹就会多浮现一块。 歌神被十方俱灭残忍地杀害了。甘雅被十方俱灭残忍地杀害了。芒果冰淇淋被十方俱灭残忍地杀害了。 封印师身上的暗纹渐渐连成一片，爆炸和鲜血四溢的画面里多了一个黑色的身影。 不想学习被十方俱灭残忍地杀害了。夜半钟声被十方俱灭残忍地杀害了。 封印师的白衬衣彻底染黑。方景行呼吸一紧，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黑色封印师他只见过一次，是谢长言以前拿着江晨的视频来向他显摆时看的，这是第二次，并且是在如此近的距离下亲自见证。谢成言双眼放光又热泪盈眶，狠狠抓着炸子的胳膊，这才没有失态。炸子几人全都傻了，惊愕地看着大佬。山坡上给儿子科普的老虎目光发直，长篇大论仍没说完，嘴里喃喃： 你得亲眼见过才知道有多震撼，那才是联盟第一封印师，谁挡谁死。 石林里最后一个行人扑街，战斗结束，江晨跨过一地尸体走向方景行，身上的暗纹逐渐褪去，变成了无害的白色。方景行站着没动，望着他一步步走了过来。 你那边都解决了？ 方景行轻轻应声，下意识对他抬起了手，抬到一半才猛地回过神，一时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想干什么，便顺势拍了拍他的肩。 大佬六六六啊！ 炸子几人也回了神，只觉震撼他们全家。封印师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他们怎么不知道啊？ 大佬霸气！ 跪了跪了，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。 我想玩封印师了，大佬教我吧。 就是。 谢成年激动的差点脱口而出一句舅舅。 太厉害了。 方景行见他们围过来，再次看一眼封印师，越过他们来到新人的面前，让他们原地复活。新人全都吓傻了，至今还没找回自己的心跳。方景行安抚了几句，把刚才的一套说辞搬出来，带着他们去和另外15位新人会合。新人们晕乎地在后面跟着，路过封印师时看看他，见他又望过来，稀奇打了个寒战，急忙收回了目光。山坡上的两个人目送他们走远，过了5-6秒，兔子才开口： 爸爸，你说的陈辉兰洛比他还厉害吗？ 老虎看向儿子，抓着他的肩膀： 哎，你录像了吗？ 没有啊。 老虎放开他，点开了帮会频道。 哎，有人吗？你们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 看热闹呢，你瞅瞅世界频道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火力真旺。 在哪儿啊？ 在打本呢，老杜他们还在打隐藏剧情。怎么了？ 封印师啊，我去。 老虎一时被震得口不择言。 我刚刚看见一个特别厉害的封印师。 有多厉害？陈辉兰乐那样的？ 是啊。 帮会频道静了一瞬，紧接着众人异口同声： 啥？ 真的不骗你们。 哎，你录像了吗？ 太意外，我给忘了。 那你看清是谁了吗？ 没有，我离得远，但我估摸大概率就是那个十方巨灭。 为方便交流，王飞鸟几人悬架了队伍频道，同处石林他们都看见了击杀信息，更听见了频道里炸子等人的嚎叫，因此看到两位大佬回来，他们便跟着打了call。 大佬霸气。 嗯。 炸子伸出手，情真意切地往王飞鸟的肩上一拍。 你们不懂。 他知道老王几人肯定是觉得大佬能拿十杀是在他们的辅助下完成的，虽然他们确实帮了忙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大佬自身的实力。连环爆破，鲜血四溅，暗纹蔓延，人一个接一个倒下，用生命灌溉而成的黑色封印师，那场面只有亲眼见过的人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他的心率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正常。王飞鸟疑惑： 啊，什么不懂？ 我跟你形容，你可能也没办法真正体会。 他现在就是后悔，后悔没有录像。要不是阿义曾经嘱咐过他们别在两位大佬面前提起打职业的事儿，他都想问问大佬为什么不去俱乐部试训一下。他看了好几年比赛，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封印师，他甚至能想象出如果大佬去打比赛，在赛场上使出这么一手，到时会有多少人为之疯狂。当然今天的对手弱或许也占一部分因素，可能到了正式的赛场上，面对那些变态的职业选手，大佬就会被压制住，但他还是特别希望大佬能试试，好让所有人都看看真正的攻击系封印师有多牛。他捂着胸口： 总之是心动的感觉。 拉倒吧，你一天能心动好几次， 这次能持续一整晚。 方景行看他一眼： 我需要和他们聊聊。 炸子几人闻贤之雅意，便离开石林去外面等着，江晨作为当事人留了下来，谢成言知道新人的底细也跟着留下了，守在小舅舅身边，没忍住又抱了一把。反正理由充分，他可以说这封印师让他想起了小舅舅，心情激动。方景行提醒： 注意点形象，这些新人八成知道你是谁。 谢成言收手站好，紧挨着小舅舅。方景行这才看向新人们，温柔地和他们说话，一点前辈的架子都没有。先简单评价了一下几位新人的表现，指出不足的地方，紧接着便转到正题上： 你们是哪家俱乐部的？ 新人们有些迟疑。方景行笑： 这种事儿我简单一查就查出来了，没什么好瞒的。 新人们一想也是，纷纷报了家门。 你们队长是让你们组个联盟，还是你们今天恰好撞到一起了？ 这撞一起了， 是撞一起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